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64集。 可是臣说拿回龙魄的办法不止一种，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得到它。橙子其实很想知道其他的方式是什么。是啊，不止一种。 哦，都有什么办法呀？ 第一种，吞了你。冷汗滴滴的。 不可行，不可行。 我也觉得不行，会消化不良的。第二种，将你放在炼丹炉里，用3昧真火烧7期49天，炼成珠儿一枚。巨汗。 要不得呀，要不得。 橙子拼命摇头。就这样了。 没了。 啊？你难道知道有别的办法？ 我以为还有一种比较沦丧，但是不危及生命的办法呀。 李雪眼看着橙子，直到他脸涨成紫茄子，凉凉的开口。所以呢？ 我。 橙子痴痴的词不达意，又被梨的目光逼得无处遁形，心一横，嚷嚷出来。 哎呀，不就是上床吗？上一次床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你救了我的命，我跟你上一次床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我不在乎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 嚷毕，往床上一横，闭眼捏拳咬牙，一脸我是鱼肉，你是刀俎，请君任意宰割的壮烈牺牲的德行。等了一会儿，没动静，屋子里的温度却越来越低，身下的床单忽然被大力的一扯，橙子整个人翻滚着，斜刺里腾空飞起，脸蛋朝下，重重拍在地板上。等他拔起脸来，捂着被拍歪的鼻子，眼泪汪汪呜噜时，门外传来的重重摔门声回响不已。房间里只剩他一个人了。橙子迷茫地坐在地板上，呜咽道：“ 我的鼻子，死梨子，这究竟是为毛呀？为毛？难道他喜欢练我7期49天？” 倒吸一口冷气，看不出这小子原来这么毒辣。想象了一下被烈火慢慢炙烤的烤乳猪待遇，橙子打了一个寒战。不要吧，自己还是开溜吧。悄悄打开卧室的门，向外张望了一下。哇塞，好宽敞的房子啊。装饰风格简洁，却透着高贵，色调还是一味的白色。他之前怎么没有看出梨很喜欢白色啊？看了看没有人发现，蹑手蹑脚朝着大门溜去，一边警戒地观望两边。突然迎头撞上了一个人的胸口。自己的逃跑技巧究竟有多差，只顾着看两边，居然忘了看前面。沮丧地抬头，发现障碍物原来是金光闪闪的小修。 你一副贼头贼脑的样，你干啥去？ 小修双臂环抱在胸前，皱着眉头打量着他。 呸，你才贼头贼脑，我就是想…… 刚想说出我是想开溜，转而想起小修跟黎是穿一条裤子的，立马改口。 我是想出去看看华丽的紫禁城。 哦，这样啊，黎子呢？他咋不陪你去呢？ 小修向他的身后张望了一下，没有看到任何人。 哦，他呀，忙去了。 你们又搁这扯啥蛋呢？哎， 小修手一伸，捏起橙子的下巴，在他脸上仔细的打量一番。橙子脑袋一摆，摆脱他的手。 干嘛呀？ 小修嘴巴撇了一下。 哎呀，这个梨子也太没用了，怎么还没拿回去啊？是不是你反抗太激烈？然后这个家伙又心太软，手又软。如果换成是我， 看到小修脸上出现了一脸淫荡的阴笑，橙子赶紧打断他的遐想。 不是了不是了，我哪有反抗呀，恰恰相反，我主动得很啊，我自动送到他嘴边，他都不要吃的，还抽打我。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有毛病，或者是心理障碍。 小修一脸若有所思。 怪不得拖那么久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了。 我去，橙子是想说梨是不是比较喜欢练他。 这个问题交给我解决，男人的小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。 小修豪迈地揽过这个任务。 你不是要去溜达吗？紫禁城很大，别走丢了，我陪你。 一听到要逛街，女人的劣根性被激发，方才的话题立马被丢到脑后。橙子两眼放光，脑袋狂点。 好啊好啊。 走在街上，橙子大睁着眼睛，张着嘴，像个土包子一样四处乱看，目不暇接。这个水下之城规模之大，气势之宏伟，超过了他的想象。宽阔的街道，宏伟的建筑，熙攘的人群，建筑物风格五花八门，奇形怪状，有的参考了人类地面上的建筑，有东方风格的，有西方韵味的，有现代感的，有古意盎然的，却模仿的不完全像，透露着水生动物的穴居情节，愣是将高楼大厦建得跟山洞似的。路上的行人有的瞎头，有的蟹脑，有的拖着奇怪的尾巴，像小修这样完全是人形的不太多。路人走过他们的身边时，会对他们恭敬的行礼。橙子原以为那是因为小修是金光闪闪的神兽的缘故，却发现他们对自己也很恭敬。 能修成人形，那是修为境界高的一种表现，他们那是把你当成修成人形的千年老妖怪了。 小修解释。橙子一头黑线啊， 我看起来哪有那么老。 小修横了他一眼，哼，女人啊，一听到老字就跟踩了他尾巴一样。 如果他们发现你不是个千年老妖，而是个货真价实的骨少肉多的人类，立马会扑上来抓你回去下锅。 啊，我是老妖，我是老妖哦。 橙子立马对着正朝他行礼的一个大虾米强调身份，吓得大虾米落荒而逃。小修转头窃笑。一只发色银白的水妖路过，橙子忽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 喂，陈的家在哪里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